喜欢你， 我喜欢你， 一直喜欢你。 Hey,

才是解脱。

会回来，你总该为自己想想未来。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。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，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。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。相爱总是简单，相处太难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，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。 听到任贤齐的心太软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969，我是泽林。我们今天来聊一聊，你愿意为听歌而花钱吗？像我们平常听演唱会、买买实体唱片，这些花钱想必没人会反驳。但你会发现呢，现在很多音乐的 APP 陆续推出了部分歌曲付费才能听的内容。那么用 APP 听歌的话，你会愿意为听歌花钱吗？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账号，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，你将有机会获得由经典969提供的五周年系列活动主播带你看中网、中国网球公开赛的门票。 我的身心只适应你，没气力回头。不知道为何你会放手，只知道习惯碰你抱了太久，怕这双手一失去你，令动作颤抖。